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驾狂人辽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我们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节目，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话说上个月月初，我刚刚结束了一趟旅行，在这趟旅行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就是坐着欧铁来游历美丽的荷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一块分享的就是我这一次坐着欧铁的荷兰之行。直播间也不光是有我在，还有我一起同行的小伙伴们一起加入。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重量级来宾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这位来自荷兰旅游局的 Shirley， 欢迎。 Hello， 大家好。 啊，另外这一位呢，是来自于时尚旅游杂志编辑郭凤仪，欢迎。 大家好。 其实他们分别有小名，因为在我们这趟旅行当中，大概到后半程的时候已经都不再叫名字了，开始叫代号。所以呢，从下个时段，可能下下时段开始，我们已经不用这个名字了。到时候用什么名字呢？希望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而且持续节目当中您就会有答案。那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好，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常规板块，第一个板块潮流风向标，咱们一块儿了解一下最近有什么大事儿。小晴，刚刚结束了十一长假，我也不知道这个假期两位都去哪玩了。 Shirley 先说说，不会回你们荷兰了吧？ 凤仪，你去哪里啊？ 嗯，因为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刚从荷兰回来嘛，还沉浸在荷兰的氛围里。 哦，太好， 梦都梦到海牙。 哦，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你梦里的海牙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还是熟悉的样子，好闻的味道，那个风力都是很熟悉的。 常坐地铁的朋友啊，在这儿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轨道交通6号线的西延、8号线37朱市口到五福堂线，以及8号线47等三条年内开通线路呢，最近已经开始正式空载试运行，为年底的通车试运行奠定了基础。6号线西延开通段的线路将会已经运营的6号线，也就是目前的海淀五路居站到鹿城站，这条线路现在是贯通运营的，形成贯穿城市中心区的东西向交通大动脉，成为北京地铁运营线路中里程最长的东向西线路。这条线路呢，可以切实改善西城区区域的交通出行条件，缓解地铁一号线的交通压力。另外，八号线37呢，北起中国美术馆站，南至五福堂站，全长17.3公里，共设14座车站。其中年底呢，计划开通朱市口站到五福堂站的道路，全长是13公里。八号线47的自五福堂站南延至瀛海站，全程是3.4公里，共设2座车站。年底呢，计划全部开通。不知道两位就是常坐地铁吗？还是地铁是主要的出行方式？ 哎呦，我不太坐地铁。 我常坐地铁。 特别好。那常坐地铁人发一下言，六号线坐过吗？ 好挤哦。 好挤吗？哎，我觉得六号线还行 啊。 真的吗？那可能错峰吧。 我觉得14号线和6号线都挺好的，挺新的哈。 14号线是哪条线？ 过大望路那条。好像是从什么来广营那边哈，到那个 南站吧，好像。 到南站。对， 总体来说呢，这个线路如今的开通的越来越多，另外呢，全线贯通的也是越来越多，方便大家的出行。所以如果大家发现路上堵车的话，也许坐地铁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交通方式，因为它至少可以在时间上有所保证。 好，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旅行计划的讨论当中。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条消息啊。江山公园管理处日前发布的公告啊，10月1号起会实施游客预约游览制度，届时呢每天最大售票量是7万张，当日达到最大的售票量将会达到之后就立即的停止售票。此外，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期间的10个高峰日，江山公园管理处将会启动分时段的入园管理措施，持年票、季票、月票还有各类优待卡的游客朋友们，大家注意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内入园游览。所以呢跟平常的情况不太一样，基本跟庙会期间可能是差不多的。最近呢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活动在北京举办了，因为很多人呢会选择在一些比较适合度假的一些地方去置地买房，再或者就是可能很多退休的叔叔阿姨可能决定是养老在一些比如说海边的城市啊，或者是比较湿润舒服的城市啊。所以呢现在在一个游览地或度假胜地去选择一处住所，这种几率越来越高了。比如说我身边最近好多朋友说去三亚旅游的时候，由于它酒店其实确实不便宜，尤其在节假日期间可能比出国去邻国还要贵，是吧四爷？ 对对对。 所以可能会选择就是置地啊，或者有一些人会选择一些公寓式的酒店居住，这是一个趋势。因为如果你住在酒店里几天还好，说对于叔叔阿姨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希望就是吃一些自己做的饭，这样是你乐什么？ 我很喜欢公寓式酒店啊。 真的 Airbnb 是吗？ 没有，就是 民宿啊，你说带厨房那种， 对 吧？ 对对对 对。以前有经常每次出去旅行都会订这样的酒店住吗？ 嗯，大多数吧。 你自己做？ 没有，就是一些 看着厨房就高兴。 对对对， 是吧？ 是 有种安全和温暖的感觉， 在你心里那就是个道具，是吧？ 对对对对。 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九月初的这一趟荷兰之旅，我们要坐着欧铁游荷兰。 去哪里，请告诉我。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 这两位一提新闻吧，都是提不起什么精神，得说说荷兰才能哈、啊、有精神。好，这一时段呢，大概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就开一个小头吧。郭凤仪同学来自时尚旅游的这位编辑，他的小名叫四爷儿，然后为什么呢？ 那点秘密都抖了 啊！对，这节目一开始就已经抖了。那是因为就是在整个全程当中，他是最认真的那个人，永远是紧邻着导游 啊。这就叫四爷了。 对，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团结在每天的大姨身边。 大姨儿 就是每天会有一个不同的城市的旅游局的导览或当地的地陪，给我们介绍一些当地的特别的景点和值得去的地方。 嗯、 而这个郭凤仪同学每天都在和。当日的景点在 一 起， 啊、 一 步一趋，然后紧紧跟随、啊。 对，所以我相信在这很多内容上，你一定是最熟悉的，所以你得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都没认真听讲， 不要黑我， 我是多正面啊，多正面啊！ 当然我介绍不好， 不会的， 没关系，就谈你自己感受， 就是 啊。 嗯，好，你先说说吧，就这一趟旅行，总体来说你的感受和印象。 总体来说，总体来说就是，我觉得以前就很想去荷兰嘛，但是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机会，然后这次终于可以说谢谢我的母亲大人。 哎呦妈，这点 疗素呀， 就都这么乱这。 然后最喜欢，总体来说荷兰最喜欢的城市，刚才也说了嘛，是海牙。因为整个的城市的感觉，包括我是一个到一个城市的时候会去。我的嗅觉会比较灵敏的去捕捉整个城市的味道。海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很好闻的一个城市，它气候上也很湿润，但又没有那么的湿润。然后 我真没有想到这趟旅程你还可以提到湿润这两个字。 对啊，就是比起北京来还是 它毕竟靠海 湿润的。而且海牙它整个的这个包括荷兰整个就是运河贯穿嘛， 对对对， 所以它整体的还是蛮湿润的。 真的，所以你就因为喜欢这个城市的原因是它很湿润，其他的城市就让你觉得很皮肤干燥。 这是总体来说嘛，最喜欢的地方是海牙。然后整体来讲就是它的舒适度会很高， 无论说你是短期的去想去调节一下，还是长期的想去深入的了解，或者说想自己换一个环境，净化一下自己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净化一下自己这个词儿，在你这个年纪是不应该出现的， 真的吗？ 哎呦，现在都是90佛系女青年 啊！ 妈，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四爷儿吧，以我自己觉得他那个是比较复古的这种哈， 对， 有一点复古这种。 自己还说对呢， 自己说明我很了解他，我就抓住了这种啊四爷儿的灵魂啊。然后那个海牙就的确有复古的味道，比如说鹿特丹，他比较潮流和新，就是比较那个。太新了，然后他喜欢这种 contemporary 这种风格，四爷就不太喜欢这种，四爷还是喜欢这种 复 古 的， 对对对， 就凤仪喜欢比较经典的，就是欧洲 的， 对，因为那个海牙毕竟也是荷兰的皇家所在地，皇城，然后政府机构什么都在这儿，所以他会有一些比较的那种逼格高一点，然后有一些这种复古味道在里面，有点皇家风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还是很符合我们四爷的这个 style 的，对吧？ 对，包括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它一进去的感觉就让我感觉， 那也是一个很复古的味道。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提到这个旅行呢，对于两位来说印象最深刻的都是海牙这座城市，尤其对郭凤仪同学来说，这座城市尤其的是湿润和美丽。我就觉得这种关键词就很奇怪。我觉得最后这点时间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趟行程，大概是从9月1号到11号，跨了一个10天左右的行程。中间呢，大部分时间我们是逗留在荷兰的，当然有一些时间我们也分配在周边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德国，比如说捷克，然后在布拉格有所停留。当然其中也有意外惊喜的城市，有布鲁塞尔，因为上一趟车没赶上，所以正好我们就将计就计吧，就把后面的时间就放在布鲁塞尔的中心广场上去逛一逛。所以总体来说，这一趟旅行竟更多的是美景，还有新发现，还有惊喜。所以如果您对我们的旅程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话，希望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从下个时段就要开启这一趟坐着欧铁去游荷兰的旅行。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如果您正在网络上，您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这里是潮流梦工厂玩转市集，我是苗山，稍后见喽。 扩散，你说还有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是7点3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要坐着欧铁游荷兰。再次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直播间的两位大来宾，首先这位来自荷兰旅游局的 Shirley， 欢迎。 Hello， 大家好。 另外这位来自于时尚旅游的编辑郭凤仪，欢迎。 大家好。 我们今日聊到的这趟旅行呢，就是刚刚结束的刚出锅的旅程，所以这个时候和大家分享一定是今天在场的我们三位吧，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Shirley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趟行程吧。 啊，我们这次呢其实时间也挺短的，我们只能挑那么几个地方。 对。 然后我们去了大家都爱的羊角村。 对。 啊，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也是中国游客比较多的地方哈。然后呢海牙呢刚才我也介绍过是皇城所在地，也是这个很多联合国的机构所在地，也是欧洲比较重要的一个海岸城市，因为很多德国人为了去荷兰都是因为要去海牙去海边。对。然后我们还去了鹿特丹，去了小孩风车村，这个都是荷兰最比较有标志性的地方，但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地方也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法涉及到了啊，还是挺遗憾的。 所以这次我们就提到啊，这个旅行当中涉及到荷兰的地方通常就是其实阿姆斯特丹也算短暂逗留嘛，然后还有海牙以及鹿特丹。鹿特丹是我个人这一趟旅程特别喜欢的荷兰的一座城市，另外还包括了像一些小镇非常风景如画的地方，比如说羊角村。所以我觉得按照我们行程的顺序吧，咱们一块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聊聊羊角村吧，好吧。我相信这个第一站应该印象都很深刻，因为 真的是很丰富，其实只在那逗留了半天的时间，但是我们又划了船，又骑了车，又喝了汤，又见了老奶奶。 对对对对、 啊、对，所以申理给我们介绍一下羊角村的这个地理位置啊，还有它的集体情况。如果有一些羊角村是很多游客打卡的一个荷兰旅游目的地，但是对于还没有去过荷兰的朋友来说，给大家介绍一下羊角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羊角村呢，我想这个在荷兰旅游局的数年推广之中，这已经是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的村庄非常美，就是像一个世外桃源、嗯、就是我们叫做是荷兰的世外桃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在那个荷兰的上埃塞尔省，离阿姆斯特丹史蒂普机场坐火车呢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嗯、非常近， 坐火车是吧？ 对对对，坐火车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嗯、而且欧洲吧，像荷兰这种城市这种地方呢，它都是火车站一下来就是基本上是镇或者是市的最中心的地方、嗯、你非常可以方便的去泊接到其他的交通的，比如说出租车呀公交啊什么的，非常容易就可以转到这样的这个公交的这种系统去进行深度的游玩。 嗯， 羊角村呢，我们一直说它有三宝，然后就是它的这个运河，然后它的那个洋葱汤，还有我们也去参观的这个石头博物馆，然后一去赌一下你自己的运气，你可以去开你的那个水晶啊。苗山，你好像去开了一块，是吧？ 我开了一块，价值不菲，我打算传给我儿子， 好好留着。 其实提到羊角村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会把它描述为像欧洲的另外一座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在水。是怎么说呢，坐落在水上的一座城，哎，不算城市，一个小镇吧，小村庄。 但是说实话它跟威尼斯对挺不太像，因为它田园风光更突出一点，是不是而言、嗯、因为它有很多花园呐、啊、然后小运河呀，威尼斯它还是城市的那种感觉，然后灰灰灰灰的，但是它那个就非常斑斓，就是真是你进入了那种仙境一样，所以就是深受各国人民的爱戴，现在有一点这个 over tourism， 就是 对人很多， 对对对，是。 而且我们看很多朋友会选择在这个水上泛舟，其实你知道它很浪漫，在于两边有很多的旅社、咖啡馆和餐厅。 对，它是一个 B&B， 就这种 对， 非常非常集中的地区。 对， 而且我相信咱们泛舟的时候你也发现了吧，当地居民特别 enjoy life 哈，自己那个一家人哈，带着老婆或者抱着孩子就开个船出来溜达一圈。 在羊角村的我个人的那个旅行体验来讲，给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包括对生活的态度。 嗯， 像夫妻俩然后在自己房子旁边 啊，喝个咖啡，看个报纸。 对，老公给媳妇剥橘子，然后看我划船。 你都看着了， 对， 老公给媳妇剥橘子。 对对对对，然后可能 特休闲， 过于酸，然后媳妇还露出了比较那什么的表情。然后老公又剥了一个。 是，我觉得他们挺会生活的，然后翘着脚，然后在那晒着太阳。 对、 啊， 就是天气又好，景色又宜人，两岸全是美好的风光。那你就觉得在那儿，就是觉得时间可以停止在那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打卡的原因。 各家的船也都不一样。 对，我觉得荷兰它是这样，他们挺有创造力的，就每家和每家不 copy， 我不跟你一样，我有的是我可以装饰的，什么花园呐、啊，然后窗帘啊，然后包括这个草坪怎么布置，然后家里的那窗台怎么布置，每家都不一样。 哎，这个其实提到了欧洲的男主人，就是他们的细心。一般你会发现女主人们会把家弄得很漂亮，但其实一些粗重活，比如说铺草坪、 对对对，我们不是看到了吗，在那翻草坪，有那个特别辛苦哈。 所以其实在欧洲这个场景特别让人感动，就是你看这家的房子特别漂亮，那是因为真的是全家的每一个成员一起努力把它营造得特别的美。 对，这就是他们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对， 想法和要求。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欧洲参加一个学术交流，然后跟一个人座谈，说一个什么特别正经的事儿，特别特别正经，但内容我已经不记得，反正形式上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然后当时有一个工厂的一个厂主，其实他那个工厂非常大规模，包揽了欧洲所有混凝土的那个装置的安装。然后聊到兴致正起的时候，突然一看手表，哎呀，五点了，对不起啊，那个我让秘书安排了一个晚餐，然后你们一会儿享受你们的晚餐，我要先走了。我说为什么？咱们正聊一半啊！啊，我答应我太太回家我要剪草坪，而且当时那个爷爷已经大概70岁了吧。他就说不行，我答应我太太我要回去剪草坪，家里这个活儿特别重要。 我们有时候印象里觉得，如果有一个500万大单，我可能就会把这事儿先办了。 这是亚洲人风格，这欧洲人真不是。 那他们不是的，他们觉得家庭如此的重要，而且我答应就是我太太，我要回去捡草坪这事儿，哦，比天大，因为我答应他了，哦，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我说你赶紧回去捡草坪。 我觉得这次咱们看到的不多，就是我平时在那个荷兰出差的时候，经常看的都是爸爸抱着两三个孩子，都是一个人，就是一个爸爸照顾两三个孩子，然后不知道妈妈不知道忙什么的，反正就是男士就是对家庭的投入和关爱还是挺多的，真的。 对，所以其实在欧洲旅行的时候，你观察一下当地人的生活状态，会有自己生活上很多启发。如果有好的地方，真的也要学一学。 男同学们， 男同 一看我们这就是三个女人做的节目。 好，就提到羊角村，其实我们到的第一站是一个几代人，三代人还是四代人 啊？三代人， 三代人， 对对对， 经营的一家旅馆， 啊、对，叫德荣旅馆， 也包括餐厅。 啊、 然后当时 Shirley 还帮我在现场采访了，就是第二代传人的德荣太太。 对对对，那个。 对，我今天下午专门上台里把它剪出来了，然后配上音乐，咱们简单看看。现场施力呢，又当主持又当翻译，可不容易了，一起来看看。 哇， 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在这个天气非常美好的时候来到了羊角村。那我们今天在德荣女子旅馆，我身边坐的这位呢，就是德荣女子旅馆的第二代掌门人，第三代掌门人现在在中国，所以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我们的二代掌门人。 Okay, my mom started the hotel in 1958, and it was small. And then afterwards, they built a small piece after the hotel, and it's really a family hotel. I did it with my mom, and later on, Gabriella, she's my daughter, she also came in. At, we do a lot of things with China now, so I love my work, but Gabriella is a lot of times in China. 啊，这个德荣旅馆呢是1920几年就是开始的，那么从1950几年开始呢，这个这位老妈妈就可以开始进入这个开始工作了。那么现在呢，她的女儿叫 Habrilla， 然后也是我们非常亲密的一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她现在在中国市场上那个也做很多合作的工作。那么我们呢，从 NBTC 呢，从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就开始推这个2010年的时候开始推这个羊角村啊。现在的中国客人都非常了解这个地方，这也是大家一个。所谓的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都非常愿意过来。 Famous onion soup. It's like home in China. There's some difference, but not much. The difference is the ingredients which we use are not really the same. But this onion soup is very famous and very very good. 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洋葱汤，这也是德荣旅馆的一个拿手好菜。因为呢这是一家家庭旅馆，他们特别愿意给大家提供一个家庭的氛围。那么尤其呢我们中国人呢都特别喜欢喝热的汤，所以呢这个洋葱汤呢就广受大家的好评，所以大家到这里一定要尝一尝洋葱汤。 Everyone from China is welcome in our family hotel, the Dames van de Jonge in Giethoorn, in Yang Jiao Shu. 所有的中国朋友都欢迎到羊角村的德荣女子旅馆，欢迎大家。 看着这个视频，好像这个时光又回到第一天我们在羊角村游览的时光里。 嗯，哦，这次天气真好，哎，太棒了， 哦，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一看就特别好。不过今天北京天气也特别好， 啊，对。 特别 同样的饱和度，嗯， 对，同样的饱和度，特蓝蓝的天，很多的棉花糖在天上。在羊角村的时候碰到这个德荣夫人，她开的这个三代经营的旅馆，旅馆同时也包括一些餐厅，包括游览项目。 嗯， 我们骑的自行车和船都是他们家租的，是吧？ 不是他们家租的，是他们家的。 嗯，哦，他们家的， 嗯，他们家小小投资了一下。 哦，是吗？ 对。 那如果住在德荣旅馆的一些朋友的话，他们有可能在他们家租吗？还是可以免费骑啊？ 自行车应该是免费骑的，船可能是要租的，因为需要有人工替他开出去嘛。 然后其实当时呢我们是有两艘船的，一家专业的就向导就船长开了船，另外还有我们同行的小伙伴在开，对，在开船。结果呢 其实我们技术还挺好的，但是那个叔叔会很担心，就我们把他的船撞坏。 对，在那个划船的情景里面，真是荷兰人的性格体现得很淋漓尽致。你像我们一般常人的思维都是，你们要抓紧时间，我们后面还有行程，你们赶快。但是当时我们的大叔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哎，你们赶紧的，别把我那个我那发动机给我弄坏了，我那发动机非常贵的。他这种商人的思维在里面体现得非常有趣。 哦，是吗？因为我坐的是大叔的船，然后我发现他一直伸着脖子看另外一条船。 啊，你是坐另一条船的是吧？ 对啊，我跟母亲大人我们俩都是 坐。啊，你们坐那条船。 对 对，你也在上面。对 对， 我和张锦他们坐了一条船，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叔叔时不常就往我们这条船偷瞥，然后中间有时间就走过来说了一句话，关键词 ,It's very expensive. 哦，这样啊。我说呢，我以为很关心你们的那个安全和这个技术啊。 其实我们最开始掌舵的男青年还是技术很好的，但是后来由于我们就觉得开得很顺了之后，每个人都想去试一试 啊， 所以就是我们去轮着试，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磨合的阶段，就是刚开始要掌握那个船速啊，还有掌舵的感觉，所以肯定时不常的就碰一下边儿， 摩擦， 然后 那撞到了大叔的心里。 大叔心里，他最开始你知道吗？是很温和的说，没关系，你们试一试会好的 ，everything's fine。过一会儿之后 ，it's very expensive， 是很担心。很好，就是在羊角村的这个主干道一般游船的地方，我们是采取骑车的方案，所以我们游船的这条线路是当地人休闲度假的一条线路，应该是。 嗯，对，所以我们会看到了很多就是当地人自己开船出来嘛，你一看就是一家子哈，有时候带着小孩，有时候是 带这条狗， 还有的 在 船上直接弄了一个就跟游轮一样，然后一家人然后在那儿喝酒 啊。对对对对，这在荷兰非常非常普遍，那运河游的话都是一个小 party 啊或什么的，就在运河上。 对，你就会发现一家人，就咱们有时候一家人出去遛弯，咱们就说在楼底下拿个弯儿， 人家就是拿条船弯儿， 人家拿个弯儿就开艘船出去带着狗，而且觉得生活很美好， 特轻松。 嗯，对，在羊角村的关键词应该就是舒适、自在、放松。 嗯，自然。 对 对，我还特别期望着看我们那个骑自行车那段的那视频哈。 嗯， 我觉得刚开始一趟旅行从一个舒适的一个第一站是不太适宜，因为你会发现越往后越累。 当然了，也有那个需要那个克服一下，譬如说自行车它是没法往后的，它只能往前。哎，它一往后就 对，它是往后是倒闸。哎，对，它荷兰的那种设计是不一样的，因为 至今都没学会怎么往后。 啊，它咱们骑那车其实已经是为了中国人改良过的，已经有手刹了。荷兰的那些自行车，你没有看到那个大城市他们那个大车特别大是没有手刹的，完全靠倒档来这个刹车，所以他们就是把那个很简便。 哦， 手就是握一个把，然后呢脚可以向前和向后停留。 深入的再体验一下。 哦，你可以骑那大车，那挺来劲的，自带风声。 高的吗？ 对对对， 高。啊， 你没觉得他们骑过来就是自己带着一阵风，就挺飒的哈？ 哎，我想知道一下，这个车跟死飞到底有什么区别的？ 死飞是什么呀？ 啊，我也是，什么叫死飞啊？ 啊，就是有一种自行车也是不能往后倒的吗？ 哟，那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你不觉得荷兰的自行车很大，因为它人很高，所以那种 对人家身材匹配。 啊，而且 但是由于我有一条大长腿，所以那个车我是可以 hold 得住的。 哦，好吧，好吧。 哦，话题终结者。好，羊角村呢，其实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泛舟水上，还可以骑行一段时间，然后享受一下美好的这个景色。嗯，还有清新的空气。另外就是刚刚提到，我们就在一家叫应该叫地球博物馆吧，那家店。 石头博物馆， 石头博物馆啊。他们家其实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矿石的展览展示，然后都是非常珍贵的，价值连城的。然后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对对对， 也可以在里面参加赌石这个小游戏。 嗯， 大概是几块钱来着？几欧？ 2.5欧元。 哦，2块钱。 它是那样，它不等，2.5欧元是最小的那一个。 哦， 你可以多花钱，然后你选那个比较大的石头，如果你要开了那个里面的那个宝石就会更多。 对，我开的那个里面应该是白水晶。 哦， 而且就是品质还挺好的。 嗯， 当然我回来之后让我一个同事住在楼下的，她老公是学宝石鉴定，还给我看了看说，哎，这不错，你可以传给你儿子。 恭喜你，又为你 又传家宝了。 啊， 好，这是其实羊角村的美好回忆。从羊角村离开之后，我们之后就去了海牙，好像记得。 对对对。嗯，我们去的海牙。 也是坐了火车。 那就很近了，我们从 几十分钟吧，也就 啊，那是因为我们从那个史基浦机场， 哦， 然后坐的20分钟就到了， 所以说从机场就是史基浦机场是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国际机场， 对， 这个国际机场离海牙路程是不太远的，而且对于坐火车来说是相当方便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公司的总部在那个海牙，我每次去出差的话我都会在史基浦机场，然后就直接坐一个火车就到了那个海牙了，很近的，对， 所以呢我们这一站就要开启了两位包括我在直播间的三位女同学都特别喜欢的一座城市海牙，海牙这座城市聊起来呢它其实是现在皇家成员所在地，对不对？ 对对对， 都住在这个城市， 对，而且是政府那个工作所在地， 海牙这个城市啊，我没去之前印象里只有海牙国际法庭，让我印象里是一个像比利时一样的地方， 有点像，因为比利时也有很多国际机构， 对， 瑞士、比利时还有就这个海牙都是国际机构比较多的地方， 对， 对， 但是我到了这个城市，我没想到它首先是个靠海的城市， 对 吧？对， 我们第一次哦，那天晚上我们在那个海边吃的饭，可能是太黑了，大家没看见。 但是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 有很多游艇， 对对对，游艇，对 对，我就说 西凡宁根海滩嘛，那是海牙很著名的海滩，对 对，我就是没有想到这座城市原来是一个荷兰人度假的城市。 整个德国人也非常喜欢，我觉得德国人喜欢这个海滩超过荷兰人。 哦，真的？ 对对，因为你德国没有海嘛，所以他就往西边走，就到了荷兰，就来这个海滩上啊。 哦，所以海牙这个城市，其实你到了之后会发现，它也是一个非常休闲舒适的地方。同时，这个里面我们会发现主干道上临着海边有很多很好的餐厅，比如晚上。 哇哦，那一天， 夏丽姐可以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第一天第一个晚上吃的那家餐厅吗？ 哎，对，我跟你讲那个吧，真的是特别好吃，叫 Catch by Simonis， 但是那家真的是特别棒，因为 Simonis 是他们一个百年老店，就是卖海鲜的，但是现在发展到现在以后它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品牌，我们去的这个 Catch by Simonis 是它最高端的，就有点像 Fusion 那种餐，它融合餐，味道做得非常不错，但是西凡宁根海滩就刚才像苗山说的那样，它那个一公里多长全部都是 bar 啊什么那个餐厅，但是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比较晚了我没往那边走，那有一家叫 Kuhas 酒店，就是原来李鸿章作为清朝大使的时候他去访欧洲的时候他住过那家，所以我们对对对中国人就管他叫李鸿章大酒店，实际上他叫 Kuhas Hotel 然后他从他那个外面出来就是全部海滩上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餐厅，各种各样风味的，特别好，对。 我看他们当时咱们在就餐的时候也有很多应该就是在国际机构就职的那些职员吧，跟我们一起。 我觉得我们去的那间餐厅应该是海牙本地人去的比较多。对，我刚才说那些酒吧那其实是 游客 去的比较多，因为它是就是在海滩上的，然后我们这边已经是比较靠里面这边了，只是就是当地人才知道这个品牌，知道这边的饭做的比较不错，他才到这儿来， 确实很好吃。 对，我后来又去了旁边一家叫那个 Waterproof， 比这家就差一些，那也是米其林一星还是二星的，我觉得不如这家， 但这家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那天晚上确实也很饿，因为白天骑了好多自行车， 我怎么觉得你们每顿都挺饿的？ 因为每顿都很好吃， 每顿都很好吃。 这样， 那提到海牙，其实不得不提到值得逛的地方特别多。比如说有马特罗丹小人国，对吧？ 对。 还有就是刚刚提到了西番宁根这个海滩非常美，所以曾经有一位大画家就以西番宁根这个海滩为主题材画了一幅长长的画，而这幅画也是为了这幅画修建了一个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就叫梅斯达格全景美术馆，这也是我们都已经去过的几个地方。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海牙一个国宝级的一个作品，陈列在莫里斯美术馆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模仿一下，但是珍珠不太适合我们，显着脸大，所以一会儿呢我们稍后下个时段吧，我们就跟着海清的脚步吧，逛一逛这个美丽的城市。因为我们从今年开始，海清演员海清作为这个荷兰的旅游推广大使，是吧？ 对，也于6月份去了趟荷兰，然后他在莫里茨美术馆 录的那些video 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蛮不错的。对， 好，下个时段呢我们会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海清在六月份刚刚在荷兰游历的时候的一些视频，而其中的很多场景都是我们这趟旅行当中涉及过的。 对的， 所以对于去过荷兰旅行的朋友来说，看到其中的场景肯定有很多的熟悉感，还有那种回忆就会翻上心头。下面还有大概2分钟的时间，咱们简单说一下那个马特罗丹小人国吧。这个马特罗丹小人国其实是一个了解荷兰文化历史的，我觉得第一站特别合适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微缩博物馆嘛。 嗯嗯，这个我觉得它建起来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孩子们的，让孩子们一下能够了解荷兰的历史，那些著名的景点啊，著名的一些城堡啊，都会有一些介绍啊。而且他后来就是又新辟了一个区域，就很多很多的这种互动的节目，就是让你了解荷兰是怎么跟水搏斗的呀，这个水坝是什么原理啊，然后还可以操作一下，你看这个水是怎么被抽上来然后放下去，然后缓解这样的这个大坝的一个压力啊什么的，非常多的这种互动的啊。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早，没有，而且正好是，对对对，而且正好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星期天的话，哦，好多小孩在那玩， 哦，就是当地的小朋友也都会去那儿。 对对， 出来就来了两车孩子，他们好像是要春秋游， 秋游，哦，对， 是班主任带着 社会实践活动。 对， 所以呢，就像我们这些游客来说，如果你对荷兰还没有那么的熟悉的话，踏进到马特罗丹这个小人国的时候，你会发现无数一些著名的地标景点的一个微缩模型在那里，你会挨个识别，然后根据语音导览了解每一处建筑物的历史和文化，然后你就会对荷兰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甚至对海牙有个初步的了解。那下个时段开始，我们要继续漫步海牙。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坐着欧铁游荷兰，稍后见喽。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了解，但呢我恰巧比较喜欢荷兰花派的画。我特别喜欢他的眼睛，我老说梵高是外星人，他眼睛里面看到和他想表达的世界和我们好像平时看到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他是那种让你眼睛里面能开花，能看到星星，能看到月亮。让我还有很惊讶，就是他们对于孩子的文化的教育，他很多博物馆是专门针对儿童的。他把这个汽车文化非常细腻地告诉你了，哦，我觉得能把历史和文化都结合得这么好的，这个真的是很难得。我觉得荷兰是个非常有品味的国家，它安静，但是又不失闪光。我在非洲看钻石的时候，他们说大部分都运到了荷兰。我是海清，我是荷兰旅游形象大使，在这里，在荷兰推荐美丽的荷兰给你们。 海牙呢，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马特罗丹小人国、啊、下面我们要说一说就是梅斯达格全景美术馆。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也是逗留挺久的，因为这个场馆的负责人也是特别认真的带着我们在这个场馆里面游览了一下、嗯、这个美术馆特点在于它真的是为了一幅画而建造的一座美术馆。对于这个美术馆的情况，Shirley有没有了解 啊？这个美术馆呢是15世纪的时候，这个梅斯达格和他的夫人然后率领的一干这种艺术家来创作，100多人、嗯、啊。 当时这些都是荷兰巅峰画，就是巅峰时期的画作作家。 对， 画家 他这个现在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大的一幅全景的画，而且我觉得荷兰人对艺术还是非常的热爱，而且珍存的也很好哈、啊。专门建了这样一个美术馆，我们还特别有幸的。作为 VIP 看到了底下哈，进入了里面参观。哇，当时你在上面的时候你不觉得那么大，然后我们在底下看真的是非常大。对对啊、嗯， 而且它现场有一些其实装置的设计和艺术，比如说我们在看到这个全景画的时候，面前的那个装置是沙滩，因为在画里面体现的是梵辛宁根的 西梵宁根 的一个海滩， 海滩， 所以为了连接画作，在西梵宁根这个画作的这个景象前面，它也铺设了很多人造的这个沙子，让你和这个画会无缝对接，感觉一种立体感。同时非常有意思的是，负责人当时带着我们逛的时候还说，哎，你看这个地方有两个人在画里，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我怎么知道他是谁？他说这个就是作者和他的夫人，你再看那边那边有两个人，他们正在晒太阳，对不对？这个是另外一个作者的女儿，你再看那些。我说原来画的都是他们自己啊。 对，我觉得博物馆人也挺有意思，都如数家珍哈，对他们的那个珍存特别的热爱啊、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这个、哦、 嗯。然后他们也有意思，就是说在视觉呈现上面，这幅画作同样为什么说它是装置呢？在这个道具沙子上面会放一只鞋， 嗯， 会把这种或者放一些 贝壳呀、啊、什么的， 对，沙滩上会有的东西来配合这个画作， 嗯、 让它有生动感。 对，它其实描述的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西梵宁根海滩的样子。 嗯， 那当然现在完全不 一样，因为席梵宁跟以前呢是一个小小的渔村，荷兰靠海嘛，它是北海上的一个小渔村、然后在那个渔村的基础上发展到现在的海牙、它是最初海牙的原型，这也是它的这个意义所在、 发源地其实算是一个， 对对，是的， 非常有意思。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地标的地方，叫梅斯达格全景美术馆。既然提到美术馆，那下面就不得不提到重中之重的莫里茨美术馆了。所有人到荷兰需要打卡的不光有阿姆斯特丹，它是一个博物馆之都，另外海牙这里有这么著名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原作品在这里陈列、 是的， 其实经过游览之后发现莫里茨美术馆同样有很多其他的美术珍品， 是， 但是这幅一定是最有名的一幅，所以就在这个美术馆的印象，二位是什么样的？ 自己给谈一谈吧，我的那个感受就太多了，我怕太耽误大家时间。 首先它这个整个我觉得还是首先从管理上来稍微的谈一下吧，它的那个位置就在那个 对， 然后非常感觉很开放很包容，好像你所有人过来之后艺术不是那么你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就可以理解的，他都很欢迎你们，很欢迎大家去参观去学习，然后对于历史的这种就很尊敬，一切都还原当时的，包括他的展厅里面的小小的布局也都很精致，可能小到地板的布局，还有他画下面的壁炉的一些陈设。 对，我对他那美术馆的那个墙纸也是特别有那个冲击力啊，红色绿色哈，然后他会衬着这个画作非常的明显啊，而且还有一种气度哈，那个气派就非常的挺有皇家风范的，我觉得。 就他讲解的时候不仅仅会给你讲解这些画，其实这些画画了什么，对我来说当我走进那里面的时候已经变得很不重要了，就是他也重要，但当在那个情境下反而更多的会去关心这些画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史的波动，包括那么多战争，然后再包括王朝的更迭，再加上这种商业氛围的影响之下，怎么样最后落在了海牙，落在了当下，然后现在的人们又是抱了一种怎样的角度去理解它，并且当时给我们讲解的那位老师吧，他也是热情洋溢，然后会给我们提供很多个版本的对于不同画作的解答解读，包括他 收藏了很多这个荷兰黄金时代的那个巨作，比如说维米尔的呀、伦勃朗的很多画在里面。对 对，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以前是很喜欢维米尔的，但是对伦勃朗呢、我个人其实并没有那么的 光影大师啊， 那我觉得他这人吧，就是他傲气，然后那个感觉反正我是不是特别的那什么他，但是呢老师你自己去看他的画作一圈欣赏下来，尤其是在那个解剖室那幅画、 对对对对啊，刚才那个录像里也有，就是刚才我的 video 里也有啊。 我以前是 非常著名那幅画， 他那个上面以前是没有那个手的，因为解剖的那个人是个小偷，然后他在被解剖之前也就是被执行死刑前被砍掉了手， 对， 但是呢这位大师呢把这个手呢还是很 仁慈 的加上了、这一个小的 mercy 哈、很仁慈， 好、就是解剖的那幅大画吗？ 就是那幅画，就是那幅画、 你再讲一遍 他那个解剖室呢其实是他的这个客户哈，其实是这个解剖师还有那个整个这个医疗的机构，是为了展现当时荷兰黄金的那个医疗的科学的进步。 对，就是说他解剖学嘛，他是一个西医的那个、他很重视这个、 然而他解剖的这个对象呢是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呢搁在那个时代呢你是要被砍掉他的右手的，然后 以示警示的 然而在这个 画作里面， 对呢它是有的， 对、对人性的 一个，它是后来加上的，是这位艺术家后来加上的， 这相当于是他的再次创作， 对，他在改着自个儿就给加上了，所以这个细节包括这幅画的编排使我对于这个黄金时代包括荷兰的不同派别不同时代的艺术大师又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因为当那个画展现在你面前，尤其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刚才说它整个博物馆的管理，它都在那个氛围里，跟我们自己在家看 方式不一样的，对对对对对， 自己看书，自己那个，包括你看视频，那个冲击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它整个的那个，包括整个的所有的建筑啊、室内设计啊、灯光啊、所有的氛围啊，都会给你。 尤其是在这个通往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道路上，有吗？经过长长的那一条。 哦，你说这个哈，那我真的得说一下这个地理位置了，因为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它是每年这个皇家马车巡游的时候，在它三层的办公室是能够看到那个马车巡游，所以他们一般都集中在那儿，也不会挤在街道里，就可以看到那个皇室成员坐在那种金色的大马车里面。这是一个他们那个地理位置。另外一个，他就他在那儿就是。他不是刚刚给我们指过，我们当时在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他那首相府，就在 谁都能进啊。 首相府，对，他就在旁边一个小的阁楼里面，那是那个 小的 马特里特的那个办公室，对，就是他的。说你在那边，你可能还能看到这首相骑着自行车就来上班了， 是吗？ 对对对，所以他位置还是非常的好， 真想偶遇一下。 凤仪的眼神都 对呀、啊， 直了一下啊！ 一提到那个荷兰那个非常英俊的首相凤仪的那眼神唰闪出了一道光 一下说到重点了。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美术馆里面，我们都说其实我们未必是学美术的，或者对这个美术鉴赏能力我们其实相对都是外行，但是当你看的多了，你会看同一时期的这个作家他在笔触啊画风方面是有一个统一的风格的，或者是在这个画作这个作家本人在不同他的个人历史时期，由于他遇见的事儿不一样，他表达的东西也会不一样， 对， 所以其实看到一些作品啊，不要觉得很难懂，你试着去了解和感受，你会发现每个人看到同一幅作画就画的时候可能感受都不一样。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得自己真的要去到那个地方，当你游览了整个城市之后，我们就拿这个海牙做这个例子，包括荷兰的那个黄金时代哈，可能之前也读过一些书，包括影视作品有很多了，但是还是觉得总搁着一层，但你去了之后，你走了之后再看那些画作，你会觉得就是这就是黄金时代。 对，所以古人说这个行千里路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很多东西你都要自己去亲历才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感受。 总之在海牙的莫里斯美术馆，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熟悉的画作，那些画作曾经都出现在我们上学时候的美术书上，但如今都跃然纸上，就在你的面前，所以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走进美术馆，走进莫里茨，去感受这个荷兰绘画的魅力。好，离开了莫里茨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是代尔夫特了。这是我们从莫里茨离开之后去的一个旁边的一个小镇 啊， 也是坐了一段火车的，是吧？我记得， 一刻钟吧，对，很近了， 很近， 对， 但是就说在欧洲搭火车是很方便的， 是的， 无论你是长途就是比较远的地方和邻国，或者是根本不相邻的两个国家，我说欧洲之内啊，再或者是两个城市之间，你可以选择不同速度的火车就可以搭乘。包括呢，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小镇代尔夫特，它有名就是因为它有荷兰皇家蓝瓷工厂的所在地，对吧？ 以及是我们维米尔的故乡， 以及维米尔的故乡。所以呢，对于代尔夫特这个小镇啊，是得给我们介绍一下。 代尔夫特小镇的话，那个它原来有100多家就是这个 蓝瓷工厂， 蓝瓷工厂。但是这个大浪淘沙之后呢，现在唯一一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Royal Delft， 它被封为了这个皇家的称号。那我们也去参观了哈，看到了它的一些历史。然后它是，其实这个是我觉得中国人看这个，我觉得也挺骄傲的，因为他们完全是学我们，他们是山寨我们的那个蓝瓷，因为当时这个 被逼出来的。 没错，因为当时你要海运嘛，那么运过去以后，瓷器又是很容易毁坏的。海运的时候，经常那个时候的船也不是非常的坚固，经常会有这些海事发生，然后这些所有运的这种瓷器就全部沉没了。然后欧洲的贵族全部等着这个订了很多订单，准备当时用这个中国的瓷器青花瓷是非常非常尊贵的一件事儿啊，那真是很有逼格的事儿。然后呢，没有的怎么？那个欧洲人，尤其荷兰人，他是非常务实的，也是非常愿意去那个有这种创造性又愿意去赚钱的，他就在想，哎，我怎么样我把它给学出来，这样我就不用去 那么久去运这个瓷器，从中国运过来，然后呢慢慢发展出了这个戴尔夫特蓝瓷啊。 现在戴尔夫特蓝瓷中工厂，我们参观的这座工厂也是皇家这个外交赠品的一个指定品牌。不得不提的是，戴尔夫特这个蓝瓷工厂如今一直还是沿用了比较传统的手绘上色的这种传统工艺。尽管就是土质，就高岭土的土质和我们景德镇什么肯定是有差别，包括制瓷工艺他们也基本上是闭门造车拿着我们的瓷器研究，但是歪打正着就研究出了一种比较有欧洲特色的他们独家的一种制瓷的手法和传统工艺。所以如果大家去海牙的话，离着这个海牙不太远，大概2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这个小镇戴尔夫特，可以去逛逛。其实是有机会自己亲手参与去制作一款 瓷器的。对，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个课程，然后你可以在那边自己去画，画完了他们去给你烧，烧完了他们会给你邮寄到家，你不用自己带，然后他会通过这种邮政系统给你邮回来啊，还是挺好的。 我记得里面很震撼的一个作品啊，是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博物馆里，皇家博物馆里面陈列的夜巡 啊， 对， 他烧过这个夜巡这幅画，对，然后在那个他那个展示里，他也陈列了这幅画，对，当然他还有是什么国王结婚时候的那些器皿哈，都他们做的都会有， 还有我十分钟爱的小鞋子 啊， 黄金时代的那个小鞋子，包括在那个全景博物馆里面 也 美术馆里面也有， 是的啊。 对，所以我印象里对那个夜巡那幅作品是很深刻的，虽然我不是很懂画，但是我研究过啊，夜巡那幅作品就是有名在伦勃朗光， 对，他是光影大师嘛，对，他就是用光非常的好， 对，你会发现在油画里面呈现照片质感的光是一种非常难得的， 是，这是黄金年代这个大师的一个特有的这种技艺， 所以呢，夜巡这幅作品是伦勃朗在比如说巅峰时期的著名的众多画作当中的一幅，然后这幅作品如今就是在这个戴尔夫特的皇家蓝瓷工厂，大家可以看到是完全用瓷器手绘上面上 对烧制而成， 用一年多的时间吧， 是的，然后有一面墙哈那么大， 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很震撼，包括他所谓的蓝瓷是有点像我们的青花的， 对，就是我们青花瓷的那样，但是欧洲人做跟我们还是不一样，因为文化不同哈，这种审美也不同，他会加入他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清晰的辨别出那是我们自己的这种啊国宝的 味道，来源于我们 是。 而且其实值得一提的就是欧洲很多人啊，他们管这种他们所谓的蓝瓷上面的画，他们会管这种盘子叫洋葱盘。为什么叫洋葱盘？因为我以前做过一期节目，专门采访过很多嘉宾，给我讲，陶瓷大师就跟我说啊，说在我们中国会在上面画一些水果，各种各样的水果，但我们不会画蔬菜上去的。你会发现， 对， 画扁豆白菜的几率非常低。一般呢，就是画一些鸟啊、凤啊， 对， 或者是生活当中就是比较生活用品，会画一些水果上去。所以说，水果盘 是吧？ 比如说放水果的盘子，它会上面画一些水果上去。但是当这个我们的青花瓷经过这个坐着船到了欧洲出口的时候，到了他们那儿，他们其实有些水果在欧洲是不产的，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他们就开始分析说，照葫芦画瓢，他们画洋葱。后来他们慢慢的就发现，哦，原来中国来了很多水果不认识，但是我们就统一看到可以画水果的时候，我们就画都是洋葱。所以你会发现，欧洲现在如今很多的陶瓷制品上面都是画了洋葱，他们会管这一类在厨房里面会用到的一些割菜割水果的盘子统称叫洋葱盘。 哦，回去可以观察一下。 对，这个很有意思。应该这个大概17世纪的时候，欧洲是特别喜欢中国的茶叶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讲究要茶杯茶具，皇室如果有一套来自中国进口来的一套茶具或者是瓷器的话，那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是的，贵族也是这样。 对，所以同样是价格不菲，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人非常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能烧制属于自己的瓷器，至少在成本上就可以省不少钱。 而且会保证你货能到啊，万一这个海船有点什么事儿，那一船就完了。 对，成本很高，所以这是我们推荐的一个小镇叫戴尔夫特，它离海牙并不遥远。如果您的行程可以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到那儿大概一日游。去逛一逛， 对呀， 感受， 而且还有它那个教堂广场旁边有很多餐厅哈。 就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在戴尔夫特，你会发现它那个广场哈，虽然很有历史感了，但它 依旧在使用当中。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在建个什么 哦，那好像是一个什么音乐节、哦、那个钢板，然后正在撤台子什么的。对、嗯、啊， 这个还是 我觉得欧洲的这种广场他们利用率都特别高，周六周日是集市，然后呢如果需要点什么，他们又很喜欢什么这种音乐节，要是一高兴就是一个乐队夸唱一段。 嗯， 那离开了海牙还有代尔夫特之后，我们的下一站就要来到了鹿特丹。 嗯， 哎，这座城市简直就是你一下火车，我们大概坐了几个小时来着？ 我们从海牙到鹿特丹20分钟吧。 啊，又是20分钟？ 对对对，很近的。 哇，海牙到鹿特丹40分钟，中间20分钟停一下去代尔夫特，是吧？就是很近。鹿特丹这座城市啊，从我一下火车我就觉得哇、哦，设计感极强， 太迷幻了。 对，因为我们正好呢，哎，这就是我刚才就特别想说，就是为什么就是在欧洲可以坐铁路呢？就是这欧铁为什么它这个产品能够发展出来呢？它就是说欧洲的那个火车站全部都是在中心位置，对，而你下来非常的方便，然后吃喝玩乐全都在你周边，然后所以你就一点都不荒凉，也不用再找很久的去什么地方，所以坐火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嗯， 哎，鹿特丹城市我特别喜欢，从入住酒店开始就很喜欢。 哇，那个苗老师，您是一个很洋气的人呢。 真的吗？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 鹿特丹就是一个特别那个特别有设计感，然后是那种我们叫做 New Dutch， 就是完全体现了这种 新荷兰 新荷兰的那个设计感啊。 鹿特丹也是荷兰所有城市里面 最年轻的，因为它是被那个二战的时候完全给炸毁了，所以对对对，荷兰人想反正已经炸完了，我干嘛不弄一个新的呢？哈，我反而没有包袱了，我也不用什么原来的教堂什么什么乱七八糟，我就完全建一个，就是怎么新怎么好，然后玩出很多花样来。对啊、 嗯，我就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真的，我整个荷兰这一趟给我旅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这里。 那咱 啊、哦，要不然你是那个潮流梦工厂的主持人呢？ 潮潮潮潮潮！ 对呀、啊，太潮了。 哎、 嗯， 这个城市真的很潮。 对， 首先就是从建筑上。你一下火车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城市，大部分你的感受是从这个建筑来的。 那个就在火车站旁边。 哦，对，你说那个立方体屋吧，啊 ，QB House， 对，是的。 好，所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个这个鹿特丹的景点，就是方体屋哈。 嗯， 方体屋其实是一个叫什么建筑群吧，它算是。 那都是80年代建的了，到目前为止我们 还是很洋气。 对呀、啊，我们还觉得，哎呦，你看它多洋气，多么超前。其实那是80年代建。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很多朋友可能没去过。 我觉得。觉得这玩意儿没法描述，必须自己站在那儿，你看的那个，然后 当年设计师就是想那个呈现出一种， 他是就觉得说城市森林，对，他那概念就是说啊，你住在这种特别平庸里面没有意思，然后你又是又要体现出你是在城市，又要体现出你是在森林里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下面有一个设计师自己写了一段话，我们当时还问我们那个向导，他是用荷兰语写的，什么意思 啊？对对对，他又啊，对啊， 对，他告诉我们就是大概意思就是，具体每一句我记不大清了啊，有兴趣可以回去再查一下，但大概意思就是，你看着它像什么？它其实是什么，但它其实又不是什么，特别玄学的一个，哎，对，就是 啊，那真是玄学，就是说在你的在不同人的眼里哈，你会幻化出不同的啊。 这应该念是 What is Vita Edita No？ 哎，你把这都念成德文了好吗？ 我尽力了，我看到那血皮儿，我就不敢再念下去了。 啊，哎，这是你照的是吗？ 对。 哎，我当时还鼓励你，你叫一个那个有两个人 kiss 那个特别好。 你为什么不发给我呢？那个两个人， 他自己修一下图， 他自己留着欣赏的。我特应景儿那个哈， 郭凤仪同学偷偷摸摸拍了一对情侣在亲热时候的照片。 对。 非常有那个 对，但是很正好是在这个 QB House 底下，然后他们俩特别有那个感觉，我说哎，四爷快照快照，当时我那个手机不方便，我看着四爷正好拿着相机，我说啊，四爷说我看到了，我已经照了、啊、好了。 远远看是错综复杂的各种形状的屋子屋体，然后集合在一起，然后这里面不要认为只是一个简单的建筑，其实它包括咖啡厅啊，还有民宿啊， 对对， 还 有民宿 hostel 青旅啊，还有什么呢？有办公室吗？ 有办公室，基本上设计师的办公室，对对、 哦，它

大家好。 嗯，我们现在来到了鹿特丹这座城市，我对它印象为什么觉得洋气呢？下了火车觉得建筑物就是设计感很强，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方块屋，这个方块屋里面的是一个年轻人或设计师有想法的一些概念性的人群会喜欢聚集的一建筑群吧，算是到时候去逛一逛，你会发现哇，八十年代在鹿特丹就有这么如此有设计感的地方，真是值得一去。那下面我们要去到的呢，就是鹿特丹室内广场，对不对？它是一个大市场，我记得 啊、，Marktel， 对对。 你怎么这个我不提你就忘了这一站了，是不是？ 不是，我觉得那地儿多么那个标志性的，是一定要说的啊、 嗯。提到这个大市场，我们特别幸运，为什么？ 大市场， 因为这个市场是有室内的部分的。常规是这个大市场有几层了？大概，因为我没上楼 啊，它没有，它是这样，不是它那个它其实地下有一个那个超市什么的啊、 哦， 然后还有什么停车场，好几层呢，好像地下有四五层呢，我看了一眼，但是我没下去，因为那个市场主要是在那个一楼嘛，其实是一个公寓，然后它把公寓的那个里面。做一拱形的，里面可以做成那大市场，然后公益人就是从这些窗户就能看见大市场里面那些活跃的氛围，非常的烟火气啊。然后呢，那个他还有那个有一幅画叫丰收之鱼啊，对， 所有的有标志性的东西都画进了里面，包括 对 什么的 啊，对，然后就很鲜艳，然后蔬果呀、啊、什么什么的，那个为什么叫丰收之鱼嘛，那个就是一幅大画，然后画在里面啊。现在我觉得完全是一个潮流打卡地、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让我那个惊讶的就是当时我们的那个也是向导带着我们过去、嗯、说你看那个电梯，我说什么，他说你仔细看，我说什么，我还是没看清，他说你再仔细看，我那什么呀，他说他所有的就我还是没看，我那不就是个电梯吗，下面就是超市吗，那有什么新鲜的呀、嗯、他说你看那电梯上有很多数字，他那个数字都是年份，也就是鹿特丹这个城市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就是大世纪的所有年份都写在了电梯上、 哎、你说这四人跟着那个导游进还是有好处对吧，我真的没听见这一段， 我拉着他我说，然后他就跟我介绍嘛、啊，他那个包括战争遭受到了什么、 啊、 包括哪一年有哪个新建筑出来了，包括这个建筑哪年建的，他都在那个扶梯上标注了出来、啊、这样人们从上面下面来来回回去超市或者上上面大市场的时候有一种时空穿梭在里面， 嗯设计还是挺别致的， 有心思， 时空穿梭在里面。提到这个大市场，其实我有一些保留型的照片，我刚才利用他们俩那个在描述这个市场的时候，我大概找了找，我之前也在手机上存了，但是其实我的照片主要是以那个后来去我们去采访的一家咖啡厅为主的。 哦哦，对， 我们先看看市场吧，就是 对，我觉得你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大家的那个概念中的市场可能跟那个特别不一样，那市场太干净了，而且特洋气哈， 好， 符合我们二爷的特性。 对，洋气，基本上你可以到里面去解决一顿午餐或者晚饭、下午茶都可以。它真的是我们这种 在里面待一天都没问题， 中国游客会喜欢的地方。就是 它里面还有一个特别逗的地方， 吃买玩。 对，它有一个那个酒屋，底下是酒屋，就是它有一个什么的名字我忘了，叫什么什么 of drinks。然后那个酒屋的直的上面的二楼就是 bar。 你关注点果然不同凡响、 啊、是吗？ 然后这个大市场有地下是个超市，然后上面。我想想啊，两侧我记得都是像刚才你们提到的有柱间是吧，打开窗户就能看见市场、 哦、对，它不是拱形的吗， 对对对， 然后从那边有很多窗户可以看到里面， 对， 对， 拱形的拱的部分一个一个其实都是窗户， 嗯， 因为这些窗户都是一些人间，他们可以通过窗户看到市场的情况，也可以看到里面有特价信息什么的。然后呢，其实我在这个市场里大概逗留了一会儿之后，我就立刻随我们另外一位 Harris 同学，他说这里面有一个 啊，不是二叔 ，Harris 啊， 你心里只有二叔。 那我一看你，我就总想你二叔。 Harris 同学当时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说离这个大市场有一个，走路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苹果派甜点打卡地。 啊，对，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两年吧，荷兰的这个吃的特别有改进，哎，我跟你们一定要分享一下，就前两天那个马蜂窝出了一个大数据，然后荷兰居然是所有中国人到海外目的地里觉得食物最好吃的国家第 number one、 啊、第一位， 对呀，哎，我觉得好奇怪啊，然后，对呀、啊，我都 我们荷兰旅游局的 是是是，然后我就 排第一很奇怪， 对，我还跟我们那个同。同 事，然后还荷兰的 partner 说，你知道吗，我们居然排第一，我是那 glad and surprise to know 我们排 rank number one。 哎呦，给我乐的 一不留神就得了个第一。 对， 不过荷兰的饮食还是真得好好的那个有时间说一下，因为他这个人长得高哈，然后你会问他，你说你们为什么长这么高啊，我问过两个人给我两个不同的答案。 哦，真的。 对，第一个人跟我说的是我们吃土豆。我说那人家国家吃土豆都往横向发展，你们往纵向发展。还有的人给我答案就是我们吃奶制品。 对，对，我觉得奶这个比较合适。对，但是荷兰也真的是土豆也是非常主要的一种食品。 还有就是海鲜。 好，我们来看看网红苹果派。你看它这里面有新鲜的苹果肉在里面。 阿姨，我跟你讲，哈尔斯在那个 Morehouse 那里面的那个咖啡屋的时候，他跟我说 ：“Shelly， 我们能不能吃一个那个苹果派呀？”我就给他点了一个，他说：“嗯，跟那个网红的一样好吃。” 是吗？ 对， 只是真的，这个咖啡真的只喝一口，然后就赶紧走回来了。 所以我跟你说，大家得留出足够的时间，还是那个得细细的去慢慢走哈。我们其实这回也不算太赶了，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咖啡只喝了一口， 还不算特别赶。 哎呦，这都很好了。所以你这么说起来，那荷兰真的得有一个七八天游，还差不多，是吧？ 时间的好好的， 对吧？ 我对鹿特丹的这个时尚的概念的印象，真的贯穿到每一个景点、每一个地方、每一寸土地上。有机会的话，真的还想再回去看看。那下面赶紧抓紧时间，我们要说一说小孩提防风车群了。 嗯，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来鹿特丹。它也算周边吧， 对，它离鹿特丹就坐半个小时的船上就可以到，而且它坐汽车也可以啊。 鹿特丹是一个很著名的港口， 对对，现在欧洲第一大港口， 第一大港口，所以呢，在这儿坐船是一个在当地来说主要的交通工具。到周围来讲， 对，我们不是有看到那些很多码头吗？它有各种各样的船，大一点的、小一点的，有什么 speedo 啊，就是还有那种水陆两用船。这回咱们没有做到，就是它那个挺来劲的，在陆地上开着，扑咚就进了河了。对，有 试一下。 哎，我也挺想做，但是咱们还是没时间，没做成那个。嗯， 挺来劲的。 对，水陆两用船，然后咣进了水里，然后就咔那个开走，挺好玩的。嗯， 提到了小孩提防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就是直译的，因为小孩就是小孩的意思。堤防为什么呢？是因为以前这是一个大坝，对吧？ 对， 因为荷兰它地势比较低洼，所以容易发大水的时候就被淹了。 对， 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就想了一个办法，利用风车的原理 抽水。 哎， 它这个也是随着技术的改进不同的开始的。风车这是最 好，你给我们好好讲讲。你又跟着大爷认真听讲了，所以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认真的听了一下 啊，你给我们讲讲。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肯定是依靠自然的力量， 机械的风车，现在已经电力了哈。 后来随着这个几次工业革命，包括到现在的话呢，它慢慢的这个燃油啊，然后还有什么，反正燃料一更新，它就开始更新。为什么？因为这个地儿确实是整个荷兰的命脉。 嗯， 它一完，荷兰就 对。如果它要一发水，整个荷兰就淹了。哎，但是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是这个地方哈。但是它的确是一个有个枢纽的位置，就必须要保住这个这儿的这个水平面。 所以它就是为了保护整个的这个荷兰的这个水位的这个平衡吧。它现在即使技术到发展到现在这么先进的程度，它还是风是风的，然后燃油是燃油的，然后其他是其他的。它就是为了哪怕哪一个哪天不顶用， 对，只要某一个电力或者不那，就赶快启动机动的或者风力的什么的，反正是一定要确保不能淹，把那个水得抽上来。 由此可见，这个地方在荷兰整个国家的 对，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那个世界遗产地，对对啊。是的，对。 所以说现在这个风车群是还正在启用当中， 还在用，对。 19座风车吧，我记得。 对，19，就非常遗憾的是，有一座是前两年烧毁了，所以，事实上是18。你看咱们那个地图上，它那个有一座是灰色的，就是刚刚烧毁了，所以事实上现在是18座，原来是19座。但是那天这回我们特别的那个幸运，然后没什么坏天气哈。 对。 本来这天要说下雨来着。等着我们正要去的时候，云开雾散，哇，那阳光那叫一个好。 当时我还记得风车里面还住了一个风车的主人，然后他们现在 参观， 他们其实现在还是住在里面的啊。 对，他们那个是属于好多那些风车是他们自己组上的那种 财产似的。 嗯，哎，你看， 哎，真的耶，你们眼中的风车真的比我鲜艳很多耶。 对，那天其实啊、哦，这我还，我现在决定潜入到某些人的那个朋友圈，可能拍的更好。 对他们那个，就像 CC 他们拍的都特别好，而且大二叔他们应该也不错。 对，我们去二叔的那个朋友圈去看看，好像 有，哎、 好像有。 我要一所大房子。半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多很多的房间，房间有最快的网路，一个房间有很多的吉他，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一个房间住着朋友和他的爱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告别暗淡生活。 那个风车的感觉真的，以前对我来说是在动画片里面没有见过实物，然后这么大， 对，这多漂亮啊。 嗯，然后就觉得颜色特别好，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场景我当时也看到了，在一个风车旁边那个运河侧面，然后有一群鸭子吧，这应该是，我其实 对鸭子，对对对，是全都那个停在那儿休息呢。 嗯，特别有意思。小孩堤防现在是一个非常有地标性的一个地方，然后很多人会选择在这儿骑行，然后感受荷兰古时候防灾工事上面的成就。我记得当时我们临离开的时候等车的时候，就看到了四个美国的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骑着哈雷摩托车。 哦，对对对对， 是不是 啊？老太太帅呆了啊， 特别的帅。然后他们远远来说，我们就是来看看这个城市，然后决定骑摩托车来，因为路况也很好。 哦，我当时觉得就很汗颜，你看看人家啊， 再看看我 啊，对，我们走两步说，哎，太累了，那边挺远。 我跟 Shirley， 我吃了俩冰淇淋，他喝了个水。差一截没去，你知道吗？ 就那个咖啡厅就旁边的那儿啊。 对， 那天太晒，特别累，我们怕等会儿我们走太慢回来赶不上那个，我们就歇了。后来，然后看人家那朋克的老头老太，哇， 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就是，我就回来决定锻炼身体。 然后从这儿离开之后，我记得我们是不是走了一段城市，去了一个就是小阿姆斯特丹，是不是那一天？ 啊，那是代尔夫特啊。 哦，那一天之后， 对，咱们因为后来咱们当时是为了等二叔，咱们错过了一班车哈。后来咱们就朝着不同的方向，就是到了那个多特特，是那个城市，那城市也是鹿特丹旁边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们从那儿坐的火车回的那个鹿特丹，对，那个里头，哦，那叫 Hidden Gem， 就是它是叫什么？就是那个隐藏的宝石，就是也是它是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那个荷兰的城市。我们今年六月份呢，我们那个 MTCO 的那个会就好正好在多特开的。对，他们带我们去看了那些教堂，也都挺古老的。对，而且那小镇那才像威尼斯呢，那镇才像威尼斯呢。对啊， 荷兰好多地方像威尼斯啊， 因为它有水嘛，它水很多的运河啊。荷兰真是一自行车王国，在现在已经比我们更推崇自行车这种工具了。它经常的那个那自行车道特别多，而且特别方便，而自行车在荷兰那太简直一霸哈，汽车都得让着它，唰唰自己骑着都带着风，然后特别所向披靡的样子，挺帅的啊。 我们现在看这张图片，就是 Shirley 提供的啊，有一个孩儿的爹，背着孩子牵着狗，然后在步行道上走， 对。 还挺押韵。 是，你说人家这个哈，都那个负重这么多还带着狗。哎，我发现那欧洲人对狗特别热爱，到处都是都会把他们家的狗带着。然后 这是妈还是爸？ 应该是个妈，我觉得我仔细看好像是妈。 哦，还得仔细看。 啊，是是是，我当时也有这个疑虑，所以我就是 zoom 了一下啊，那个放大看了一下，我觉得是妈，还真是个女同学。 但这是一个生活状态了。 嗯，对。 所以小孩提防真的值得一去，是不容错过的一站。然后有非常荷兰风车风格的一座小镇，叫小孩提防风车群，到时候大家感受一下。啊，从这儿离开之后，我就刚才说了一半啊，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阿姆斯特丹，那是从代尔夫特离开的时候。 这是代尔夫特。 哦， 就你们在那儿磨磨蹭蹭，我们又错过了一班车，就这个。 哦，你看，郭凤仪也发了一张图片，也是这里对吧？带着现在的小朋友。啊，这是 CC 那儿。 但那阵儿你看，那个天色已晚，然后就所以这个都比较暗啊。 虽然天色暗，但是你会发现随处还是那么的宁静，所以基本上荷兰的部分呢，我们随着回忆就是差不多了。其实我们这一趟还其实包括了像德国呀、比利时啊这样的行程，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咱们继续分享这趟。所以呢，推荐大家如果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不妨就是几个好友的话，如果开车有点嫌累的话，火车是不错的选择。 真的， 搭欧铁，然后买欧铁通票呢，非常方便，在于你可以订到欧洲各个国家，他们其实是一个联盟，然后你可以乘坐各个国家的铁路火车，只要查时刻表，找到适合您的车次，然后上车，然后在这个通票上面填写您要搭乘的车次，还有目的地以及始发站，你就可以获得整个行程。然后呢，会在售票一定要记住提前填写，然后那个检票员会在上面打一个时间的章。 对， 然后很有意思，当你把整个行程记录之后，然后寄回来，有可能还获得欧铁公司送出的小礼品，和你的欧洲通票拍张照片，和你的景点，会有一次特别美好的欧洲旅行回忆。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坐着欧铁游荷兰。再次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荷兰旅游局 Shirley 及时尚旅游编辑郭凤仪。再次感谢两位。 哦，谢谢大姨儿。 希望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下面即将播出的漫游嗨翻天，我是苗山，咱们下次再见喽。守着靠 飘香，情人节也落单，红色炸弹一波一波轰炸，你怎么还不紧张？ Yeah. 偏爱年轻女伴 That's right. 受内让你压力大，自身的 闯入我森林，坚定。